说不清楚也看不明白。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是春晖，这里是我们的能量音乐啊。那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如果你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千万不要错过他哦。 带上西风就出发吧，路过雨天，经过山间，向着海边，日月下你身边，沉睡神州一路尘烟，直到倦都归零了，朝阳渴望，夕阳可藏，云雾聚寒，时短思念长，不言不语，你匆忙，行人深处在中间为你而来，一袭白衣对称暖色，行人情郎孤独如花，与你并肩，一寸之恋拆成几个，行人不问过往，数青山距离，一直陪在你身侧，行人走过山河，望断归期，只因你我是行人，是了浮身躯，就一杯就再回吧，三更时分草木无声，鬼梦醒来，天地间不见风声，行舟沉睡不见来路，行人深处在城阙为你而来，一袭白衣褪成暖色，行人情郎孤独如花，与你并肩，一寸之恋拆成几个，行人不问过往，数青山距离，一直陪在你身侧，行人走过山河，望断归期，只因你我是行人，是了浮尘去，行人抖落三重却离你而去，就此黑衣上半不离，行人潇洒如光出尘，各自天涯，就此执念落叶成泥，行人忘记过往，处青山距离，就此无笑也无情，行人走过山河，望断归期，只因你我是行人，是了浮尘去，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孟明凡带过我们的轻重戟啊，没错，很多人心中呢都会有一个江湖梦，憧憬那样豪气干云、行侠仗义的世界啊。那古龙说，有人的地方呢就会有江湖啊。我们也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其实江湖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有人呢就会有爱恨情仇、恩恩怨怨。所以呢，让我们像一个侠士一样，心怀正义，勇敢的在江湖上行走吧。不见风浪，怎么会见彩虹呢？是不是？ 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需

天叫做梦想，在阳光里早晚被晒干的记忆，早晚最快乐的你。 Good morning， 刘瑞琦早安。每个工作日的清晨呢，我们都会有那种自己的这个赖床症哈，总是想赖赖床啊。但是我们却想，如果每天叫醒我们的不是闹钟，如果也不是梦想，而是一声早安啊，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人能够在你的耳边轻声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哇，这一整天都是美好的。那所以呢，赶快行动起来，希望呢能够在你耳边对你说早安的那个人早日出现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首歌，真的也很好听，听听看，是来自翟宇峰带给我们的首歌，这个是 Oh My My， 听听看吧。 Baby， 我们现在进行的还不错，我遇见你才明白什么叫生活，点点滴滴中许下了很多承诺，爱到我怀里让悲伤变成泡沫。每时每刻我都很想给你一个吻，向所有人证明我喜欢你毫无疑问。我的爸妈还在等我带你拜访他们，不过你以后就得带上钻戒进我家门。Yeah， 弹着给他唱歌给你，每分每秒都难以忘记，为你而努力不看你哭泣，除了你以外我谁也不愿意。而且现在向你坦白，遇见你是我最美的意外。 Get so down， 慢慢来靠近点，让我拥你入怀。Baby， 我们现在清醒的还不错，我遇见你才明白什么叫生活，点滴滴中许下了很多承诺，爱到我怀里让悲伤变成泡沫。你不换我，我会出现，不管有多忙，只愿守护在你身旁，做你的暖床。你是我兜里藏的最甜的那块糖，无论如何都捧在手心里不忍伤。Yeah， 一次相见结局很明显，你逃不过我的甜蜜线，每次你出现打破心理防线，脑海中浮现出你的脸，我有多快乐他们都不懂，那么我就写成歌赠送至你。现在不要重来，在我眼里你还是小孩。Baby， 我们现在清醒的还不错，我遇见你才明白什么叫生活，点点滴滴中许下了很多承诺，爱到我怀里让悲伤变成泡沫。Wait a minute， 把你所有陪你走过每个岔路口，最好的一切全给你，你要牵着我的手。我想住进你的耳朵，希望你不要闪躲，在你脑海中勾画出属于你的轮廓。 情也无所谓， 我会愿意静静地陪在你身边。 我说爱已不可为，

息，终于等到你。 我们说张靓颖的这首《终于等到你》呢，感觉呢其实是酸甜味道的哈，酸酸的是为了等了许久之后的委屈与心酸，甜呢是还好是等到了，是吧？那所以才有了那一幕，就是汤唯在自己婚礼上哭着打了即将成为自己老公的金泰勇一巴掌啊，说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让我等了这么久，是吧？但是呢，我想那一刻他会是幸福的，因为呢，他终于等到了真正爱自己的那个人，是吧？所以呢，把这样一首歌呢也送给所有正在等待。期待自己美好爱情的人，祝你们大家都能够幸福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又是一首新歌了。有请我的搭档董鹏对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在今年的歌手舞台上，汪峰翻唱了一首石建波的旧作，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位常年生活在南京的原创音乐人。石建波最近发新歌，标题为《种子》，这是他08年写的歌，14年做过一次修改，最近才录制了正式版。歌词里隐含着一个朴实的人生哲理，每个人都是过去结出的果实，每个人也都是长成未来的种子。过去和未来永不能相见，我们是眼前的一刹那，天地就在这一刹那间。我是 DJ 董鹏，能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石建波《种子》。 我是一粒种子，长跃跃欲试，谁都不愿错过这一季花时，是天的恩赐，冰雪的暗示，用一场消失，刻画百态千姿，迎接生命的放肆。我是前世留在尘土的影子，带着一种平凡骄傲的气质，沿着河水流逝，山脉的走势，点燃绽放繁华天地的来世。我是今生等你采摘的果实，老着日月星辰经过的样子，你无畏的心不可以不可思，一刹那便千秋万世。相识，刚触碰过你的每根手指，开始去感知，冷暖无关的事，总会长长这天地日。我是前世留在尘土的影子，带着一种平凡骄傲的气质，沿着河水流逝，山脉的走势，点燃绽放繁华天地的来世。我是今生等你采摘的果实，老着日月星辰经过的样子，你无畏的心不可以不可思，一刹那便千秋万。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那如果说终于等到你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幸福啊，那么下面这样一首歌呢，刚好遇见你，我相信就应该是一种麻辣的味道了，对不对？因为太早的遇见呢，更多的是惊喜，是吧？那么太早的遇见呢，我们都还太青涩，不懂得包容和体谅；太晚的遇见呢，让我们又丧失了对爱的追求的一种勇气。那么在刚刚好的时间遇到刚刚对的人，这才是最幸福的事儿，是吧？那所以呢，借由这样一首歌曲，祝愿所有的情侣们都能够一直的幸福的走下去。来，有请李玉刚带我们刚好遇到你哦。 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没错，我们说人生呢就像是一场修行啊，用一种行者的心态呢来看待世界和生活，心态坦然，眼清目明啊，不管是挫折还是幸运都能够泰然处之，这样呢才能够获得内心的一种幸福。好了，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那最后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首来自刘惜君演唱的贝壳风铃啊，这首歌的节奏呢是非常的轻快，那讲述的是我们青春时光里那一些动人的故事，所以呢这样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你每天都会有好心情哦。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